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九八二，最近我第100次重新装上了那个被我卸载了99次的游戏，某某荣耀。我承认我真的是花费了不少时间在这个游戏上，但是每次下决心把它删掉之后，又控制不住自己重新把它装回来。现在我已经再次把它删掉了，希望大家都能够监督我，让我这次坚持的时间能够长一点。最好就再也不要把它装回来了。 看世界太平庸，我猜到没朋友，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出糗，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 我想我最大的能力有种天赋叫自己，真是别说的能力连我自己都不信。如果重来的话，命不该也是个因为这一季这里的精神是可惜好发力，而是在刚才的压力都在顺其零碎一面记忆，绝不肯定这是唯一的理解，能给忘掉没意义，那想成立不住1987注意能听你没脾气好发力。 看世界太平庸，我猜到没朋友，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出糗，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 我不懂特别的关系，先上心速会靠近，我自卖自夸的神经，今夜学不会弹琴，上当只剩大环境，不信书别上进，别客气，扎堆身体想上屋里好把你。我这个性半夜摆出帅气，挂也挂不好听，谁说不挂神经，打错专为不见比例，我把这可爱的下棋当你讲你方面里不小心，却只有你赢得彻底好把你。 看世界太平庸，我猜到没朋友，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半路爱出糗，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 潮男梦工厂，我们全新一周的周一，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我是常小航。 Hello， 大家好，我是。休完春节假以后，不幸又患上了感冒的袁一。 但是今天并没有休病假，依然带孕工作。先给我们袁一掌声鼓励一下啊！ 为什么要身残志坚？ 别可别残啊！对，这个 也别脑残。现在这个主要是这个感冒了以后，声音会变得更加有磁性一点啊。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特别的有这种岁月的一种年华的感觉。 好了，咱沧桑感呗，就是吧，是吧？ 来，我们还是话归正题啊，收。那今天呢，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的周一的环节就是我们的旅行单元了。而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来去盘点一下2018年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里边，这个出入境的方面呢，还有签证的方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大事小情了。 嗯，也欢迎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吴松涛， 欢迎 一下。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吴松涛， 欢迎欢迎。哎，另外一位有我们的老朋友啊，吴爱环球签证中心的山立勇，欢迎。 大家好，我是吴爱全球签证中心的申立勇，很高兴见到大家。 咱们这期节目特别的应时应景， 对， 因为你看春节虽然说对于咱们来说已经落下大幕了，但是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他想错峰， 没错， 在他的旅行刚刚开始或者准备开始，还有一些朋友在回来的路上，所以出入境这个事情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会频繁接触到的， 太对了。 而且我今儿中午刚刚在另外一档旅游节目上播过一条资讯，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咱们中国的护照已经是实现了历史上的最高值的一个含金量了， 对对对对， 开放全世界啊，对咱们中国这个护照开放免签的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达到68个了， 太厉害了。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的旅行也好，还是说我们的出差也好哈，只要是关于出入境方面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梳理，跟朋友们做一下相关的解读。当然，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注了以后点击视频直播，一边看视频一边来问问看我们的二位这个座上客，我们的来宾啊，把您的问题问给他们，他们会给您一些最详情的解读的。那当然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就是我们的资讯的内容啊，今天资讯呢还挺多的，那是因为春节假期啊，这个事情发生的还真的不少啊。 因为大家都在路上， 对， 所以也难免会发生一些囧事儿啊， 没错， 趣闻呐、或者是怎样怎样。 那今天这个怎样怎样，我们帮朋友们来去说个一二三四五啊。 好， 首先呢来看一下关于一个旅行，哎呀，这个没出发之前就特别糟心的一件事情，怎么回事呢？这个是春节假期之前啊，这个一位上海市民，应该是一家子人，刘先生呢，在一家旅游网站上面订了一个2月11号出发的印度10天8晚的半自助游，参团三人的总价呢是一共有48511块钱。 哎，等一下，等一下，印度十天八晚，一家三口是吧？ 要奔5万去了， 对，平均一个人10000多。 对， 申总，这个价格算是合理的吗？ 印度不便宜， 不便宜的， 而且尤其春节这个价格还是算是可以的， 会水涨船高的，所以这个价格是合理的，是吧？ 对对对， 还可以啊。 你看我这人就钻钱眼里了，对吧？所以这个价格观要帮大家把一把， 是是是， 这个价格是合理，所以问题不出在这个地方，是吧？ 没错，问题不在这儿，而且这个价格还是散客拼团的价格呢。啊，不是纯自由行，还是个拼团， 大家还是错峰出行吧， 真是啊。那么地接车呢叫做这个上海职工国际旅行社，那预定之后呢，刘先生呢收到这个邮件，哎，包括什么签证申请表啊，护照电子版材料全都已经交完了，1月30号这个网站已经短信确认说资料已收到， 然后 踏踏实实的就开始准备 继续发展了， 对呀、肯定要去送签嘛， 对。 好，2月11号刘先生一家人呢这三口人收到一个出团通知书，晚上7点钟应该在浦东机场集合，准备开始旅程了。 对，2月11号就要开始出发了 啊！对，开开心心的都走了，到机场了。领队，然后就发给了每个人一个打印版本的印度电子签证，是吧？印度电子签是吧？ 对，印度现在有贴纸签的，也有电子签的。 那这个 是随机吗？ 是随机发的电子还是贴纸？ 就是有两种形式，你可以申请贴纸或者是电子签证。 那它俩什么区别呢？这两种签证类型？ 因为贴纸签证比较麻烦，像电子签证相对来说申请比较简单， 简单一些， 大家都是 目前来说大家都是申请电子签证。 那其实就说那个简单申请完了以后，这个流程应该比较的省心， 对 吧？ 对对 对，省时间，所以他们也弄的是这个电子签证。那签证到手以后，刘先生发现哎不太对劲儿啊，我这护照号在签证上面怎么变成了这个后四位变成后五位了呢？变成多了一位数啊？怎么搞的呢？ 哦，就他还挺细心的，像我这种心大的人，我拿到了以后我都特别相信别人啊。办完了，行，那我走了，我连队我都不查一下。 那您到边检都会被这个吴先生卡那儿了，啊、 被吴队卡了。所以这位刘先生走之前还多了个心眼查了一下，发现到手的这个电子签证和他本人真实的正确的签证，就是护照号 码，护照号码 是 对 不上 的， 差了一位， 差一位数。 啊、 等于说呢，这个电子签证上面的数呢，比护照上面的这个数啊多了一位数，那肯定没法出国，没法登机啊，这事儿。 嗯， 那怎么办呢？马上刘先生就跟领队说这事儿了，当即呢就跟这个地接社，当地地接社啊就进行了相关的沟通，会发现，哎呀，这个问题的确是他们出错了，领队提了一个方案，说由于啊这个印度签证的出签办理比较快，一般呢是24小时能够出签，那么当地印度地接社呢就马上为刘先生重新办理正确的签证，办理期间刘先生呢要滞留在上海等待，那他的妻子和他的妹妹可以先行跟团一块儿出游，然后刘先生呢原本说那办妥签证之后就可以跟那两位一块儿的整团会合。 可是等一下，这个事情虽然方案是什么给、 啊、 可是按照就是常理，按照人情的这个礼数来说的话、 啊嗯、 一家三口出行，对吧？ 对对， 肯定就是要走一起走，要不去就一块儿不去呗。 对， 对吧， 一般都会这么想。 而且是春节期间啊，你把人分成两波，这就人情上情感上无法去接受、哎、 无法理解，根本就是、 啊、 那怎么办这事儿？好，人家就开始就说，那我们要退团费，我们要退，我们你给我们弄这个错误不是我们的问题。 对呀、啊嗯、 那这个团费的问题开始起争议了、 嗯、 那到底怎么个退法，就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合同里边有约定说要这个退还70%的违约金，大概能退多少钱呢？要退27489块钱、 嗯、 其余两人按照客户的违约处理。那么律师认为啊，这个双方啊应该进行更好的协商，主要是因为刘先生的这个妻子和他的妹妹团费都该不该退的这个问题发生了相关的争执。 就是一边是人情，一边是就是客观的事实存在。 对， 因为这三个人虽然他们是一个家庭，情感上是这样维系的， 嗯， 可是对于旅行社报团的费用来说，这是三个独立的个体。 对，但是其实他们仨是一家人，签订的是一份旅游合同，又同时出现在一个订单里边，对吧？那么从主体来讲呢，律师说了，这仨人应该是合同不可分割的主体一方，其合同的目的为三人家庭出游，所以可以将三人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合同解除时候也应该是退还三人的费用才对。 嗯， 嗯，而且你看，除了刘先生本人的签证出了问题以外，另外两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啊， 是因为刘先生要晚去一天，他们俩人就说自愿取消这个行程。 凭什么？对吧？ 就等于是这样的，在合同上是这样去履行的。 对对对 对， 所以这个合同到时候在签订之前还是应该再好好的斟酌一下才行，给我们来 细节的方面一定要再关注一下。所以我觉得应该利用在这方面会比较有经验，因为您会经常和客人去签订合同嘛。 一般签证的话 会遇到 比较就比较短期的一个行为，有时候我们比较着急嘛，正规的也是签的啊、 嗯、 也是签的，但是签证呢因为很多原因嘛，我们都要写明白啊，到底谁的责任啊，到底使馆责任还是我们递签的责任， 对 啊，一定要跟客人讲明白这个事情。 嗯， 那所以假如说哈，这个事情我知道一定不会发生在您的这个企业当中，不会那么粗心写错一个号，但是假如是因为你们写错某一个数字导致、嗯、客户的这个签证没有通过的话， 我们也会根据客人的实际情况来提供赔偿， 就是可退款也可重新办。 对对对，是的、 啊 嗯、 明白了。那所以签证这个问题啊、嗯、第一个资讯跟朋友们来大概一起说明白了哈。 所以就是还是提示各位游客朋友们，在下订单签合约的时候一定要多想一些东西。 对 对， 对， 你不要觉得说哎，那种万一的事儿不会在我身上这么倒霉发生的， 就是不能心太大了， 可它一旦发生了你就很难去处理， 而且很难去挽回，还耽误时间，耽误精力，耽误功夫，甚至还会耽误金钱。 对， 对吧？ 对， 那么谁都不希望把事情搞大，但是呢日本这个机场它没辙了，它真的搞得挺大 这个事儿了。日本的关西机场啊，这个无主行李箱堆积如山，机场已经是无处可存放了，而且对此无计可施。怎么回事呢？就是很多的乘客哈、可能什么样的原因会自己忘行李在机场？ 就是忘了， 就是忘了提取行李就走了是吗？ 对，走了，然后可能它里面也没有什么太贵重的东西，就不回来了吧？ 懒得拿。 对， 都是大款。 哎呀，我也是无法理解，一个箱子里面再怎么没值钱东西，那衣服也是挺可惜的。 是啊，那箱子本身也挺，你丢过啊，沈总？ 我是在前几天在关西机场的时候， 还真的就是关西机场 经历了呀。 咖啡馆好像是在咖啡，我也记不清了啊。有一件毛衣特别热，就拖在那儿了。然后我们就等到我的朋友之后，我不就往市里面走了。回头哎，才发现 想起来 就找不到毛衣了嘛。 嗯哼。 哦。 后来你联系机场方面了吗？ 后来我们联系机场、咖啡馆，包括航空公司都联系了，结果是没找着。现在成了个谜。 可能 在 因为语言上面可能有点难以沟通。 没有，我们那儿也常遇到的。 也常遇到啊，边检也常有。 边检现场，因为这个经常有粗心的旅客 啊。 对。包括这个行李啊，你像你说的那还是在这个应该行李提取的地方丢了。 对对对。 边检现场经常出现的就是一些，比如说中外的旅客在填卡片的时候，或者在排队的时候放在那儿了，然后再办理手续往前走就走了，行李就扔在那里， 都是一些随身的物品， 这都是 有一些非常贵重的。 对呀、 所以这个我们也一定遇到过这个情况。我们一般遇到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会赶紧把它拿过来看看这个行李里面有没有能够证明这名旅客身份的资料， 联系方式， 对，有资料联系方式，我们会第一要通知航空公司，因为即使他这个包里没有他资料的话，航空公司也会有他的订票的一些记录。 哎，对对对， 我们通过这种途径联系到这个旅客，如果是出境的，会派人给他送到这个登机口，入境的呢，会联系旅客让他，比如说如果他一天之内不能回来拿的话，我们会给他送到这个 失物招领处。 你看看这多负责任。 我这次就是也遇到了这个情况。 你也经历过这种情况啊？ 我带孩子嘛，然后孩子成绩因为没有应该没满一米二吧，还是没满多少岁，应该有这个规定哈，他是买婴儿票嘛，他就需要我随身携带户口本或者出生证明，因为他还没有身份证，没办。 对对对， 也可以办但没办。然后到了机场以后发现，因为不是出境，以前出境都会查这些护照和孩子的身份证明，结果这次因为是境内的，完全忘了孩子还有身份证明这个事儿。 哎呀，他打登机。 然后就去到了机场，不是可以办临时身份那个证明的地方吗？那个窗口，办事员呢需要他的身份证号，身份证号就存以图片的，其实存在手机里面。我有两个手机，存图片那个手机不是常用的手机。我打开那个照片以后呢，我就递给了他，我说您就照这个抄吧。抄完了以后，因为还带着孩子，还一堆什么事儿，就走了。 手机就搁那儿， 完全忘了手机的事儿。手机虽然说很普遍，但是因为那不是我常用的手机， 是啊， 我手里有一台。结果到了南京，又隔了两天。突然我老公接到了一个电话，然后对方就问，您是刘先生吗？我们这里是首都机场。我老公说，怎么了？您的手机落这儿了。我老公说，哎，你等一下，哎，媳妇儿，你手机落哪儿了你知道吗？我说，哎，我手机好像好几天没见着了。 两天之后的事 真的不知道是吗？ 对，不接这个电话根本没有想起来。 哎呀， 对，然后对方就是因为当时在填资料的时候留了我老公的电话，所以就能够联系上我，于是他又说可以把这个手机给你放到失物招领处，等你落地北京以后去失物招领处领就可以了。 那现在领回来了没有啊？ 领回来了，就完全 就没电了呗。 毫无损伤，不可能。iPhone 8 Plus 蓄电里航非常长，只要你不用它，感觉这段视频可以 是广的是植入， 感觉这段视频可以放在周五的数码节目里面。 够了也是，哎呀，所以说你看啊，这个东西自己一定要看管好，另外联系方式一定要留好，信息要留周全才行。 对， 咱来看看这图片吧，日本的关西机场里边这个行李已经堆成什么样了啊？ 我的天哪， 就是，行李这个招领处已经无处再放这些行李。 我来看看里面有没有人猫啊什么。 我现在大概知道我那个为什么找不着了，这东西太多了， 太多了， 每天都找得着。 对， 太可怕了。 就是，你形容什么白色毛衣什么的太多件了，可能一百件。 是 我怀疑他这个机场的这个负责行李提取这个部门是不是也存在着问题，因为有可能大部分是旅客丢的， 丢的 也有一部分可能是旅客当时就没有提到行李，因为这个在机场也经常发现的。 对，他按理说托运的这个行李上面都是有登机牌， 他没有随这班的航班过来， 有可能 有一些旅客是国际中转的。 对， 旅客跟着这架航班来了，然后一个小时之后就要转机来中国，但是他的 行李 没有随这架航班来。 我遇到过这情况， 经常有这种。 我当时有一次呢，是从洛杉矶 经芝加哥转机回北京，当然只有这个航班的机票，而且是两个不同航空公司，所以就存在了行李的一种联运的情况。 对， 我当时问他说行李能不能帮我直挂到北京，他说不行，因为两个航空公司不一样嘛。 对， 所以我先要搭乘的是美联航，从洛杉矶飞到芝加哥，然后从芝加哥坐 AA 美国航空再回北京。当然我的行李呢，我人到芝加哥了，行李还在洛杉矶呢。我人到北京了，说行李在芝加哥了，然后我隔了第三天发现我到了北京了以后，跟那个行李提取处那儿，我就跟他说我的行李没给我拖回来，你帮我找找吧，是那边国航代理这个事儿嘛。他们就说没问题，你给我当时你那个行李票去查啊，查这一圈，说啊你在芝加哥呢，那个这样我们让美国航空用第三天的班机帮你再拖回来。 嗯， 我说那会不会再收我钱啊，他说不会了，而且呢还能给你免费快递到家。我说别，我还是我自己去取吧， 别 到时候又麻烦了。对， 所以我们也替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里头的这个听友和网友问个问题啊，如果真的遇到就是行李没有随自己班机到的，或者是在提取处没有找到自己行李的时候，这个事儿应该是联系航空公司还是联系当地的落地的机场还是起飞的机场？ 这个事情我们去年在不丹的时候也发生过。 嗯， 我们一行四个人嘛，我们到不丹之后呢，发现我们的有一个人行李没到。 嗯， 啊，我们第一时间是要联系我们所搭乘的航空公司。 嗯，航空公司第一时间要联系。 对对对， 啊、 航空公司，因为不是第一程啊， 第一程的、 啊。我们之前是从北京坐到曼谷的， 嗯， 是东航，我们先联系东航， 啊， 东航又跟那个不丹航空。他们之间沟通嘛，就确定一下这个我们的行李到底在哪里。 嗯， 啊，就是当时东航是转运的时候没有转运到不丹航空。 哦， 啊，后来就是只要联系上之后呢，他们就再帮你第二天的飞机再给你拖过来。 你看看这个行李情况还是挺常见的一个情况哈。 对对 对 我还遇到过一次情况，有一次是去文莱。都去的是小地方啊，对。然后我们当时呢是坐国航，从北京出发，要经香港转机，然后转这个文莱皇家航空到文莱。然后呢，我们的行李，我们人到了香港，下了飞机，都办好了所有的这个手续，准备要去转乘文莱航空的时候，会发现他说我们的行李有一个人在通知我们了，说你们的行李现在在从香港回北京的国航航班上 又回去了。 嗯，就没卸下来 啊！ 结果我们人到了不丹，到了文莱以后哈，被你带跑了。到了文莱以后的话，等了第二天再给我们运回来。 啊， 头一天没法洗澡，没法换衣服， 所以就只能还是联系。 对对，都面临这个问题，带了好多东西没法用。 对， 联系第一程的航空公司是最保险和最有效的。 是是是，所以你看啊，这个航空公司是我们在行李。一旦丢失也好，或者说是忘记了也好的，第一的责任人要先跟他们联系。 但是前提是您自己得记得您有这件行李。 是，哎，这是真的，像你手机都忘 了，你手机刚才就忘了， 不存在，根本就是。 你们有没有发现，都是发生在不同航空之间的一个交接的问题？ 对对 对，转运特别容易发生这样。 而同一航空，他们好像那个交接比较顺利啊。 对， 嗯。有道理。那其实呢，这个看看啊，一方面呢是自己遗失的物品，另一方面是机场的这个问题。机场该怎么保管这些东西呢？关西机场是这样说的，他们呢大概会保管一周的时间，然后移交给大阪这个关西机场的警方，他们进行保管。那么2017年，警方保管了有258件，是2013年的2.2倍。 嗯哼， 然后呢？相关负责人说啊，这200多件行李从来没有人来问过，就是这200多人真是没想起来自己丢行李这个事儿，应该就是，对， 好吧，再提醒大家细心一点吧。 对对对，再有一个方法，他们实在不行了，说有没有一个折，说能不能够每年举行拍卖会。把他们的行李卖掉。 现在很流行网上的视频叫开箱，就是你开箱之前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对对 对。 当那个什么春节大礼包， 嗯， 对吧？这里面的东西，这箱子，比如说它本身就值3000块钱， 嗯， 我这箱子连东西就卖3000，你无论如何都是挣的，都是赚的， 有道理啊， 是不是？3000买回去就看东西对你有没有需要， 下次在苗山板块里边可以卖一卖， 是不是？可以联系一下我们节目组啊。 是的，是的，是的。来看看今天的我们第三条资讯啊，中国的游客呢在菲律宾浮潜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遭到了螺旋桨的击中，不幸身亡。这是在这个2月17号的一个事情。这是54岁的一位中国游客，当时带着家人一块到这个阿波岛啊浮潜，结果呢不幸的一个情况。当时的现场照片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对这个事情来讲呢，还是要给朋友们更多的一些提醒才是，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注意一下出行的安全，大过年的哈，而且不光是过年，平时咱们出去玩也应该注意一下安全才行，安全第一呀。 就是当地的这个旅游景区包括他们的工作人员给您的提示，您一定要听话， 就是 因为对于当地的这个情况一定是本土人比你更了解， 没错， 你千万不要仗着自己什么水性好啊反应快啊各种借口就不听话， 可说呢， 特别容易出事儿。 对，那么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赶紧再说说看这两组数据啊。中国的游客已经成为了全球旅游业的引擎，承包了全球出境消费20%的消费，就是中国人花的。那么看一下2016年全球旅游观光的每年的增长啊，都会超过全球的经济表现。2016年创收大概有7.6万亿美元。那么到了未来10年间啊，全球将会新增就业机会近1/4的与旅游行业有关。所以说旅游将会是未来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强劲生命力的一个行业。 那下一组数据呢也在讲到中国刚刚结束的春节也正在变成全球的旅游消费旺季。 对， 全世界各个国家地区都在想着办法招揽中国的游客哈。 没错， 那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黄金周了。 太对了， 这也是刚刚出炉的春节出境游报告当中显示的。 嗯， 包括什么菲律宾啊、斯里兰卡、俄罗斯、土耳其、澳大利亚， 嗯， 都是增速很快的这个5个国家。 嗯， 当然像日本就不用说了， 对，日本 的 尤其是在餐饮方面增长达到93%， 对， 这也太高了哈。 对 对， 另外在2018年春节期间来中国用卡的境外持卡人也增多了， 对， 其中中部及西部2、3线城市的外卡交易量相比2017年春节增长也是非常快的。 没错，外卡内用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全新的这个消费的模式，很多的外国友人们来到中国之后肯定用他当地的卡咯，对吧？ 对对对。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国内啊，刷银联通道啊、 Visa 呀、啊、Mastercard 呀、啊、甚至是 AE 呀、啊、都是非常畅通的，所以我们欢迎你到中国来啊，欢迎我们的外国友人到中国来，把家都搬过来也行。 对对对对，这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国家和地区可以支持我们使用微信和支付宝。 是的，那么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收看我们的视频内容，而稍后将会进入我们的半点的广告内容。那么之后呢，跟各位听友们还有网友们去盘点一下出入境和签证的点点滴滴，我们一会儿见喽。 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的单元啊。每周一的时间呢，我们会跟朋友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这样的一个板块内容。我是常小航。 Hello， 我是袁一，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今天在春节假期好像刚刚结束的这个时候啊，跟大家盘点一下出入境方面啊，包括签证方面的一些疑难杂症。 是的，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跟朋友们来梳理了一些相关的资讯啊，还是要先跟我们的各位网友们、我们的听友们呢，再来去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特别来宾。 嗯， 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吴松涛，欢迎。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那另外还有我们的 Y 全球签证中心的申立勇，欢迎。 大家好，我是申立勇。 嗯，那今天二位来，我们就放心多了，因为边检的也在。这个签证的专家也在这里，我们对于出境方面的话呢，可以说是特别踏实的一件事情。这样吧，我们先从自己的这本小护照说起，它有多重要，我们应该怎么保管它，这个事儿我觉得先应该提起了一个重视。 我先说 啊， 因为最近像战狼啊、红海行动这样的电影12308这个号码我记住了。 是的，外交领事服务热线。 对对对 对, 对、嗯、啊，当然这是开玩笑了，就谁都不希望有用到它的那一天、 嗯、 因为用到它基本上是你遇到了一些麻烦， 嗯， 可大可小，这是你可以随时去拨打的一个会帮助到你的这个电话。 是， 但是咱们从这本小护照开始，你拿到这本这个护照， 嗯， 然后就开始往这个每一页上面去 贴纸啊、盖章啊， 对对对， 证明了自己的一步步的足迹啊， 每一步足迹都在上面记录。 对，然后一本又一本的用完，是吧？ 对，我还只有一本。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呢，这个护照有一次啊，出境回来入境回来了以后呢，就放个兜里头，然后就给洗了。洗衣服的时候就忘拿出来给洗了。 干得漂亮。 看得漂亮极了， 看热闹不嫌事。 结果怎么办？按照正常的逻辑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本我们的出入境证件呢？ 对， 这个出入境证件，刚才像两位主持人说的，的确是我们出行出国，特别是唯一能够证明你身份的一个有效的证件。 对呀、啊， 就你一旦出境，身份证就不算了。 所以你必须要保护好。 嗯， 保护好分两类，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呢，主持人说的这是一方面，是一个案例。我们在现场呢也经常发现 这本拿我怎么那么糙啊， 有弄的严重的、 啊、 有损坏的不严重的、 嗯、 像这种情况呢区别对待。 嗯， 像你这个直接放在洗衣机里搅了半天半个小时拿出来的话、 嗯、 我相信肯定没有模样了。 对，应该是不能用了。 啊，即使说能看出模样来，也要及时的到这个咱们当地的出入境管理机关，护照的签发机关去换领新的护照， 更换啊， 避免呢你在你的旅途当中产生这个不必要的一些影响。 对啊， 那所以更换护照除了它正常到期去更换以外，还有哪些情况是可以去更换的？就是一是破损严重的， 对， 那如果我觉得我这护照上照片不好看，我想换一个这可以吗？ 一个是您说那不好看， 这是我认真想问的。 真的啊？ 对， 现在我们经常发现的倒不是因为不好看，是因为它的现在长得太好看了。 哦， 变样了。 这个所以呢到我们那儿的时候 认不出来了， 的确是需要进一步的核实。 对对对， 因为这个也给旅客造成了一些不便，我们也非常理解。但是在这儿呢也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建议大家 赶紧说说， 如果说我做过一些整容啊，及时的去到出入境管理机关去换领新的护照， 就是相关的工作人员会理解你的这个需求，然后也可以在护照没有到期的情况下来帮你去做这个更换的更新的这个工作，是吧？ 对，因为有些他那个的确区别太大了。 但就是说理解归理解，通融归通融，不能够把理解跟通融认为它是应该的事情。 对 吧？ 对， 每个人都有追求更美的权利， 那是肯定的嘛。 对， 那尤其是在入境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麻烦吧。 一个是入境，出境也一样。其实出境我们一方面是执法，另一方面其实刚才说了这个服务，也是想保证我们每一名中国的出境旅客到国外的手续都正常。 对对对， 不遇到其他的麻烦。 没错， 因为我们国内语言都通，都好说。 对，好说。 但是你到国外之后，可能你去了国外的移民局、移民机关。人家看就不是你， 对呀、 然后你飞了几千公里飞过去了，十几个小时 被遣返了， 然后 再飞回来呗， 又跟那些飞机飞回来了。 对，因为本来老外看咱们亚洲人面庞就脸盲， 对， 看谁都一样，结果你这对吧？ 对， 完全对不上号。 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有的。刚才说的护照这个，还有一方面就是什么呢？也是护照的破损。有些破损，比如说是小孩，我们经常发现， 哎呀， 说孩子给扯掉一页， 熊孩子啊， 画上了。 给扯掉一页，或者拿那个笔啊， 画上， 把那个资料页上带照片资料页上给画的乱七八糟。 这都见得过哈。 都有。还有一些呢是出去旅游盖一些纪念的章。这个护照是非常这个严肃的东西。换一句话说呢，是你的护照，你有使用它的权利。但是你不能改变它的原状。如果你私自改变了它的原状的话，那在法律上来讲，我们就不能。也是说你出去之后就不能给你相应的保障 啊。对，功能不能变，属性不能变。 对，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去换领新的护照。 是的，那么换领的新的护照是不是也要有一些个原则？比方说除了说快到期半年之前要换，就是说我这个照片跟自己可能差别大了啊要换， 还有你这本护照已经用完了、 用完了。 对， 对， 肯定得要换。 没有贴签证， 没有空白页， 没有盖章的地儿的。 对， 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咱们出去一些这个免税的地方，他会贴很多那个就是购物小票，是用那个订书钉给钉上去的，它会钉在一些空白页上。回来以后，你就是出了安检，你会回去整理你的护照的时候，把那些票都撕下来，然后每个钉都取下来。可是那个孔已经留在那个空白页上了，这个只要带孔的空白页，是不是就是废了？ 那个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哈， 只要不做破坏。订书钉你原样的给它取下来，掰开了取下来 就可以。 有一个孔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放心了好多了。 对，因为每次回去这一本护照里面只有一页是签证，其他那些全都是孔，买东西买太多。 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刚刚我们还是这个护照被洗了，包括这种破损类型的护照， 对， 什么样的护照您那边能通行？您觉得还能够凑合能让它过的，就是说它破损没有那么严重的还能走？ 它是这样的 啊， 首先第一个底线，你的护照不能缺页。有的可能是护照的资料页，包括带照片的页，姓名啊、出生日期还很完整，一点没破坏，但是就是少了一页。 我说很多时候边检的人，他在那儿一页一页翻，他在那儿看，你看着有没有少页？ 少页了不行， 不行。 这个就属于 严重损坏， 严重损坏了， 严重损坏了。 另外，资料页来讲呢，像您那说洗有洗得清的。但是呢不是很严重，稍微有一点水泡那个水渍，但是呢照片的面目表情包括你的各种资料 是能够读取的，包括我们现在一直开凿新的电子护照，芯片还可以读出你的信息，我们认为不会影响你在这个国外入境的时候，对你面部资料的辨识的这种情况的话，会给你提出建议，您这本护照已经破损了，可能会在境外影响到您的出入境，希望您尽早的换发，这样呢，我们会给旅客一个提醒，一个建议， 这太好了，给好评。必须给好评，像这样的边检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到时候过关时候一定给他摁一个评价，那个好评，那个 非常满意， 对对 对, 对，一定让他非常满意， 点赞， 对对对，点赞。 还有因为我们家有小朋友，然后我们家小朋友的护照是白天的时候办的，然后他的面貌的分水岭就在白天，就是护照上的那张照片是他人生最丑的照片之一，然后过了百天以后就变得稍微就五官开了一些， 长开了， 所以就不太一样了。小朋友其实面容的变化，随着他年纪往上涨是很有可能会有变化的。这个时候是不是他这种案例也属于您刚才说的，就是护照上照片和本人长相已经不太能够吻合的这一类？ 对，你说的这也是一种，这种呢，像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小孩办理护照，它的有效期不像我们成人这么时间这么长， 对， 考虑的可能就是这一点， 五年嘛， 对，我们成人是十年嘛， 对， 所以他这考虑就这一点，这一点从小孩来讲呢，我们那儿也会有一个这个相应的一个，还相信我们民警这双。 法眼啊， 他们其实挺厉害的。我有时候都担心，就是我首先证明哈，咱们俩之前做过节目， 那 整容医师来过， 对对对对， 咱俩都是纯天然是吧？但是我跟我十八岁那会儿身份证上那照片就是不太一样， 那是长开了，不太一样了。 可是边检每次说啊，好，没问题，就所以他们是能够看出你五官轮廓的，是没有变化的。 就是人家那个眼睛， 所以这是一种技能。 人家阅人五，人家每天那儿过多少人呢？是吧？ 培训的时候是有什么特别的培训方式吗？ 这肯定是业务的一方面。 这必须要训练的，对吧？ 因为你也不能因为这个，耽误旅客的这个行程。 现在通关效率越来越高了，就是人工查验的话，大概多少秒一个人啊？ 人工呢？前几年我们有一个对外的承诺，是不管中外旅客是不超过45秒每个人的， 不超过45秒。 实际上现在来讲，已经大大的提高了， 对。 如果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旅客，真正短的实际上可能20几秒，再加上刷卡，那您要走自助那就更快。 那是，要不算盖章那会儿，我就拿起那个章，夸盖一个，不算那盖章的时间。我觉得也就10秒就过去了。 有时候不是边检卡了，是因为安检的人太多了， 那是另外一道，对，进不去，没办法，必须外边排的是。 是 啊，那这样我们聊了半天关于这个护照这个事儿哈，护照可是一个大事儿。 对， 那关于护照这个新的政策，2018年也有一些新的利好消息。我们呢也先通过几则这个新闻短片来去看一下， 好， 我们这相关的出入境有哪些相关的便利措施推出来了，好吧？然后跟朋友们慢慢再去来详说一下护照、出入境还有签证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公安部将于2月1号起实行8项出入境便利措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些措施包括：省内居民可在全省范围内办理出入境证件，申请人可在户籍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向任意县级以上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另外，省内居民可在全省范围内自助办理往来港澳台旅游签注，符合条件的外省居民可就近办理出入境证件。本市户籍居民的外省、自治区、直辖市户籍配偶、子女、父母可在该户籍居民所在城市就近申请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此外，措施还包括可以自助查询往来港澳台签注剩余次数、免费提供出入境证件照相服务、为外籍华人提供签证居留便利、推进自助通关服务、为自助通关旅客提供出入境记录凭证自助打印服务。 如果在境外遇到困难，向哪里求助，您是否知晓呢？日前，外交部领事司召开吹风会，通报了2017年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会同各有关部门妥善处置领事保护和协助案件的情况，并再次提示我国公民在出境游之前，关于安全的必要信息一定要知晓。 在2017年领事工作国内媒体吹风会上，记者了解到，中国内地居民首站赴外国已突破6000万人次，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3万家，海外劳务人员超过100万，留学生约137万。维护好海外公民和法人的安全与合法权益，提升中外人员往来便利化，提升便民惠民服务水平，是2017年领保工作的重点。 我们帮助在多米尼克飓风灾害中受困的中国公民回国，也包括帮助尼泊尔水灾、印尼巴厘岛火山爆发导致中国公民在当地滞留，这些问题呢都是在领事保护的框架内进行了很好的安排和解决。 随着中国普通护照含金量继续稳步提升，从本月16号开始，中国将与阿联酋全面互免签证。截至目前，中国公民可免办签证前往的国家和地区达到65个。另外，留学生也是近些年走出去的一个巨大群体。针对海外留学人员的安全问题，外交部领事司将加大与各地方政府的合作，创新领保知识宣传形式，做好领保进校园活动。 我们和北京市外办、北京市团委合作举办的领保情景剧大赛，我们感觉呢，通过这样的这个活动，让我们广大的学生能够更好的了解中国领保的故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和掌握涉及海外风险的一些常识，以及自我保护的这种意识，甚至是一些能力、一些本领。 同时提醒即将在春节期间出国旅游的公民，要提前备齐相关证件，了解出入境信息、目的地国风险防范点等，并且牢记12308领保服务热线。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中国领事服务网，我们有领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最近呢，我们还开通了我们的官微领事之声，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呢，来普及我们发布的海外安全提醒，服务好我们海外公民。 另据了解，2018年还将推出重大便民举措，大幅降低中国公民在驻外使领馆办理领事认证的费用。办理民事类和商事类领事认证的费用将从现在的150元和300元调低至50元和100元，让护照办理更加便捷。正式开通海外护照申请预约系统手机版，同时接受申请人在居住国内跨领区申办护照。优化改革海外华人签证，为外籍华人来华探亲、家庭团聚等颁发多年多次较长停留期的来华签证。北京台报道。 好了，这两则新闻短片看过之后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出入境之前啊，应该了解的项目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这样两个短片是在今年的分别是1月份和春节前的2月份，分别进行的两则新闻内容，也是给朋友们提了一个醒啊。那么春节前的提醒到底有没有效？今天我们来去要聊一聊了。 对，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你那提醒半天，我们也那么快也记不住哈。那到底我们的游客们在出入境当中出没出现过一些问题呢？那么在这个春节期间，咱们边检这边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案例？能不能跟我们去介绍一下呢？ 好的。的确呢，今年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盛大的节日。 嗯。 特别是近几年咱们这个国力的提升，老百姓生活好了。以前呢是好像是这个一到春节的时候都回家来团圆过年。 哎，对对对。 现在都是携着一家老小去国外过年。 带着宝宝的是吧？ 没有，今年没出国。 所以这样呢，的确就把春节这个假期这段时间，客流量抬升上去了。 没错。 像今年呢，我们初步的统计了一下，2月15号到21号，北京口岸共办理了出入境人员一共是49.8万人次。 哇， 小区 50万啊！ 比去年春节期间增长了7.8%， 就更赶上 GDP 了。 其中这个出境呢是25.1万人次，入境是24.7万人次。 哇， 其中这就显着我们的自助通关，一共验放了16.5万人次。 这么多人， 16.5万余人次， 比重还挺大的， 比重还挺大的。 其中出境7.8，入境8.7。所以说这个应该说，在我们现在客流量这方面啊，春节，包括五一这些小的长假，的确是一个旅客出行的高峰。 对， 而且都是携带着老人、小孩儿。 一家子一家子 也是非常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没错， 你比如说今年春节来讲，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证件的问题。第一是出行前，要检查好自己的证件。你的证件，今天这个是这个申先生也在这儿呢，办没办好相应国家的前往国签证？ 对。 第二，你的护照是否符合你是此次前往国的这个要求 规定？ 对，你比如说我们的因斯普通护照，刚才新闻里也说了，目前已经对我们开放了65国家，免签。实际上这65国家里边是分三类的，一类是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免，一类是单独向我们国家公民免签，我们是不向他们国家免签的，还有第三项就是单独开放对我们的落地签，所以这三项内容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取护照事先需要办好什么手续，还是要和像申先生他们这些一些大的专业机构，沟通好， 不能一拍脑门哈，觉得好像我听到过这个国家免签，好，咱走吧，就有可能会出来。 另外还有一种，比如说假期短的话，准备就到东南亚呀，或者港澳，或者过站港澳台前往东南亚一些国家，这个时候你的证件的问题， 这个该怎么办呀？ 您比如说吧，有一些旅客可能我就是想到香港、澳门， 过境停留一下， 拿这个持普通护照。我们的国家的规定的要求呢，出境管理法规定呢，中国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往来港澳是必须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和相应的签注，不能持用普通护照的，如果说你是过站香港、澳门前往第三国，您可以持用普通的护照，但是香港和澳门这两个地区的过站条件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对， 我以为不都是7天嘛。 拿香港来说吧，7天是7天。拿香港来说，您持普通护照过境香港，比如前往这个东南亚新马泰，那么呢，我们只要你坐香港的航班，有这个不查你下一程的联程的客票。只要你的目的地，比如说这个现在 泰 国国家免签，你只要跟我们的民警检查员说清楚了，我是经香港前往泰国，但是呢，澳门持这个普通护照经澳门前往第三国，这个即使你护照上这个如果有签证的话，不说了，没有签证也免签的国家要查您的下一程的联程的客票。 可是我的问题就来了，香港和澳门，咱们这边北京的这种边防，它的这个香港只要停留有下一程，它是不查那个联程的机票的，但是您到了香港的机场以后，他们的边检会不会查？ 如果说你真是过站的话，他应该会不查，但是呢，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情况，刚才主持人说了，说可以停留7天，但是有些旅客，就刚才我说的， 我 到香港之后玩了7天，我回来了， 我没去第三国。 这样的话，香港他会给你列入一个名单， 对， 你下次再过站香港的话，就停留不了7天了， 就有可能就不让你再进了。 他会给你护照上面写一个 DT 啊， 对， 以前叫DT 是贴一个纸在上面， 对，贴个纸，对， 现在都是在系统里边贴， 所以说这个是证件的问题。另外我们这个经常提的现在这个往来港通行证，往来港通行证现在都变成卡式的了， 对呀， 非常方便，但是呢我们的旅客一定要注意你里边的签注，因为我们原来那个本式的呀，那个签注是贴在上面的， 对，看到日期， 能看到有效期，而且能看到几次，这卡式的，比如说您是2次有效的往来港签注，但是你可能这一年吧，去过春天已经去过，去年冬天已经去过一次了，忘了 第几次是吧？ 甚至说你2次都用完了， 对， 忘了， 我是不是去了一次呀？ 我认为里边还有呢， 对， 结果到现场的话，我们那儿一般已经没有有效签注了，所以这样的你的机票那边已经订妥了， 都废了， 白订了， 所以就像这种情况的话，特别是卡式往来港澳台湾的这个通行证签注，出行前一定要核实好， 太重要的提醒了，对，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如果去港澳的话，拿着护照再拿着那个通行卡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那肯定是没问题了，你 是 双保障， 双保险， 对，这样你就可以在你本来去香港玩一下，结果你到香港以后，我再去一个别的地方吧，然后你的护照派上用场了。 那我能这样吗？比方说我拿着港澳通行证去港澳，到当地进去了以后，我再拿我那本护照去第三国，这没有问题， 没有 是吧？ 对啊， 那要是说我拿着护照 经香港进香港了，但是我从香港过境到澳门行吗？ 可以， 可以， 嗯， 不需要 这个不需要。 我们内地居民，比如你持往来港通行证的话，先说，我过境香港前往澳门是不需要你的香港签注的。 哦， 但是反过来走，经澳门前往香港是需要澳门签注的。 哎，有点晕啊！ 从香港到澳门需要澳门的，从澳门到香港还是需要澳门的。 澳门的， 香港的也需 要。 对 对， 这个梗也困扰了多年。 今天那个在这 终于解释清楚了啊！ 对对对对，是有个区别。嗯， 对，就是只要有澳门，就一定要有澳门。 对对对对对。 有澳必有澳， 有澳必有澳。对，有要去澳门，甭管是先去还是后去， 过港去澳可以没有港签， 嗯， 过澳去港必须有澳签。 这个绕口令我没，到时候一定要把它剪出来啊。 对， 就是刚才那个去香港的时候，你要拿到护照，他不查你的下一层的机票。 对对。 但是去澳门的时候，他必须要查你的这个机票是不是你出的机票。 嗯。 但是刚才主持人说那还有一点。他说呢，你比如说我拿护照去的，或者我从国外拿护照回来，然后进香港，我拿我的港通行证进香港，这样又造成一个错觉了。 嗯， 我们遇到旅客就是这样，他查他的出境记录没有在北京国内出去直接去过香港澳门，但是他香港那边的入境签注那边的次数就是已经用完了。 嗯， 他认为我在国内的出境的次数没有用完 啊， 我就可以走，但是说你的香港那边的澳门那边已经用完了， 系统是通的， 烧脑烧脑。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出行之前需要利用。 真是啊，咱们今天这个节目非常有社会价值哈，咱们到时候把这段视频给它剪出来啊，一定要各位朋友们可以反复收看，反复播出。这样，咱们也稍微的休息休息，听一首小歌啊，听一首叫做《时光遐想》，让我们先去重温一下刚刚这样的一段内容的那个 养养脑细胞，刚才死了好多脑细胞。 然后再继续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我们一会儿见。 掉了云里的雨滴，忽然拍 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 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潮流梦工厂，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正式开始。我是常小航。 哈喽，我是袁一。 今天二位嘉宾来自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吴松涛，欢迎。欢迎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吴松涛。 欢迎吴警官。再来欢迎我们的吴爱，原全球签证中心的申立勇。今天老爱说成环球啊，真是 全球签证 中心。 对对对。那么今天二位嘉宾呢，跟我们刚刚说了一下这个关于出入境方面的一些个先导的那个模式，就是到港澳啊，这个模式。 对，就是有一些大家一直都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是是是， 但终于你就记住这个规则就好了。 没错。那么我们刚刚想问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证件使用哈、有些人呢比较特殊，他可能是拿了某国的绿卡了，或者是他已经入了某国的国籍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小时候学的政治，咱们中国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是吧？ 对 对。那这些人入境的时候、出境的时候、 出境的时候 该咋整 呢？什么样的？对，所以那可是我手上确实有，哎，所以他如果拿了美国绿卡，因为现在拿美国绿卡人还挺多的， 他还是中国国籍嘛？对 对， 绿卡是允许 绿卡，对 绿卡是允许的， 允许的，因为他还是国籍、还是中国国籍。 哦， 对，但他要是已经入了美国籍的话，他拿着美国护照。然后他走的时候啊，从中国离开的时候拿着中国护照走的，去的美国，他当时有美国签证去了美国了，然后在当地呢入了一籍，啪回来以后拿着美国护照一进的中国， 可以吗？ 他肯定有中国签证才行。 对 对吧， 如果您持用美国护照入境的话，美国护照上肯定要有中国的有效签证。 对， 对， 对， 你才能入境。 那他说我不这么干，多费劲呢， 我还是 拿 我的中国 护照回国， 反正也没有过期。 对呀、 可以吗？ 入境没有问题，拿住持中国护照，中国公民回自己的国家入境，这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可是说好了不承认双重国籍呀、我在那边已经入了美国国籍、 他承认你是中国国籍呀，我们不承认那个美国国籍呀、对吧？是这么理解吧？ 这个问题有点纠结 啊、咱们再捋一捋啊，再那个他该怎么办？他拿着中国护照回来了，然后他 如果您出境的时候，持有中国护照，还持有中国护照出境的话，那您的护照正常的应该有美国的有效签证 啊，对， 但像刚才您说的这种呢，他已经入美国国籍，持有美国护照了，可能是美国也不会再给他签发这个美国的签证 啊，对， 所以这样的就遇到一个问题。那么您持中国护照前往美国的话，护照上没有有效的中国签证，所以这个呢、有可能就会给这个旅客的出行出境造成一些的麻烦。 所以这种情况还是很极端，就 不太可能会发生，对， 哦， 对，因为你办下美国签证，本来就是要排除移民倾向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这还自己还是省点心， 自己编了一个故事， 但是还真的存在不这样的情况， 应该不太， 个别是有存在的， 还真有啊，对，嗯、来，咱们说点普遍性强的哈， 对对对， 说点免签的，咱在免签之前啊，先看一个短片，也是刚刚咱们提到的阿联酋，这是最新的一个互免签证的一个国家是吧？ 对， 是互免吧？ 是互免。 互免、嗯。 来，咱看看当时的新闻是什么样子的，导致春节有多少人去阿联酋了啊？ 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阿联酋，以独特的风景和国际知名的地标性建筑，不断吸引大批中国游客前来游玩。据迪拜旅游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迪拜共接待了超过76万名中国游客，比2016年高出41%。除了大名鼎鼎的迪拜，阿联酋的其他城市如阿布扎比、沙加等地，也越来越受到中国游客的青睐。如今，两国免签政策的实施，为中国游客来到阿联酋提供了巨大便利，不仅带旺了当地旅游，来这里经商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旅游业是阿联酋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提升针对中国游客的相关服务品质，阿联酋政府旅游部门推出了多项专门为中国游客量身定制的服务，如微信公众号、中文导购等，最大程度上满足中国游客的需求。中国的节假日也成为商家进行促销的大好时机。 阿联酋这回就火了啊！以一个免签， 我身边就有好多人这个春节去了， 去阿联酋了。 对对 对, 对，因为这个季节比较好，对吧？那边不太热，所以赶上当地这个还有什么购物节呀？哎呀，简直是 太爽了， 人满为患。啊，那 烧钱 烧钱的地方， 最好的 最好的时间， 就像就秋天春天一样， 对， 迪拜啊、阿布扎比周边，还有像沙加这些地方，可以顺便玩一大圈。有些人还在做连线的旅行方式，人家说阿联酋加个海岛，加个马尔代夫，加个毛里求斯，这么一块走， 假期真长。 对呀， 是 多羡慕呀！ 这个透露出的信息量，在我看来就是这样。 对。所以， 哎呀，不要找这种让自己觉得很难受的这个讯息来刺激自己。 我们不刺激自己了，我们还是听听看边检这边有没有一些新的服务方面的一些改变。 我觉得让那个吴队稍微先休息一会儿， 啊、行， 咱们来问问相关签证方面的、 啊、也行。 因为刚刚吴队已经跟大家说了，这个护照怎么去保存，怎么去正确的使用，包括在进入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护照什么样一个状态，包括签注等等哈。 一会儿咱们说过关的一些事情哈。 对对对。咱们来说说签证，因为你有一本有效的护照，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你要去到目的地的这个签证或者是签注就很重要了。 没错。 哎，其实我个人在去年年底遇到了一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到欧盟国家的德国。 啊，申根国家哈。 对，然后呢，其实我的护照里面是有美国的10年多次、英国的10年多次，这些相对咱们就是传统意义上理解为大签证的这些签证的，对，所以其实没有觉得说德国签证这个事情有多难。 嗯， 但是呢，我自己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一次的话，我也不相信哇，原来德国签证这么谨慎。我接到了大使馆的电话， 德国人很严谨嘛， 很严谨，对，这是咱们对他的这个惯常的一个理解嘛。 嗯， 按理说德国签证正常的话应该是多久出签？ 快的话就2-3个工作日， 两三个工作日， 或者最快的话就是24小时。 啊、 今天送明天出， 这么快吗？我等了2周都没有消息 啊， 没有任何消息，因为他的官网上是有一个查询过程，就是有一个查询系统 的，有个页面， 对、然后我那个护照一直显示就是在送签过程中，送签中，我也是委托了相关的第三方的机构去办这个事情。然后在即将要到2周的时候，我接到大使馆的电话。因为帮我办签证的那个机构也提醒我说，你这么久没有出签，有2种可能：一是被拒签，第二是他对你的签证的信息有所质疑， 要补交资料，还是 他可能会需要打电话跟你来核实。然后还好有这个第三方机构提醒我说有这么个事儿，说如果他打电话给你，可能会问到哪些信息，比如说社保，他会问你社保号。这个是一般人记不住的。 社保号不是身份证号吗？ 身份证号吗？ 对，大家会有一个什么社保编号，我要专门把我哪社保卡拍了张照片、 哦、 这是我就是应对好的、 哦、 然后其次他还会问你什么旅行目的啊，就等等等等、 嗯、 然后果不其然第二天我就接到这个电话了、 嗯、 对方是一个就是标准普通话的这个女生 外国人、 嗯、女生应该是中 国 人，他、 嗯、 说我代表就是德国大使馆的这个签证官来给你打这个电话，然后第一问我的问题是请问您为什么要去德国， 嗯， 我说我就是旅行啊，他说您确认是旅行吗，就当他抛出这第二个问题的时候你正常就觉得说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 嗯， 你在质疑我的旅行目的、 嗯、 对吧，我说当然是确认的，他说那你一个已婚有孩子的女性为什么要独自一个人去德国，把我问傻了， 嗯， 我觉得这是我的自由吧，但是我没有这么回答、 嗯、 我当时就说因为我的先生没有假期而我正好有假期，于是我就想去德国， 嗯，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等你先生有假期的时候你们俩一起去，一环扣一环，逻辑非常严谨， 怎么说 对这个是这个，就他这个问题问的细致到就是你已经无法解释了、 嗯、 于是我只能解释说我说确实事实就是这样，我说因为我们的年假到自然年12月31号就是要清零的， 对、 嗯， 而我的先生在12月31号之前已经没有假期了， 对对对， 而我有，我要把它用掉， 嗯， 他说那好，这个理由就过关了， 嗯， 那为什么我们从你的这个酒店的订单上看到你订的这个酒店在法兰克福不是自由行的游客经常会选的酒店，而是 这个 偏商务的酒店， 嗯。 我不知道我订的是什么酒店，因为是第三方旅行社帮我来订的、 啊、 但是我前期呢也跟他进行了沟通，我告诉说因为我自己独自一个人出行，所以我对酒店的要求会稍微高一些，就是你给我订尽可能星级高一些的、 嗯、 我就把这个理由告诉他了， 然后 他说那好，那你告诉我你在法兰克福停留要去哪些景点， 嗯， 我说我没有必须要去的景点，我就是走走停停吃吃东西就好了， 嗯， 他说那不可能，来我们德国的自由行的游客太多了，每一个人都有非常详尽的攻略，恨不得每天几点到几点去哪儿，几点到几点去哪儿都有一个清单，你怎么什么都没有， 嗯， 我说因为我是自己做旅游节目的，我非常不喜欢就是按部就班的旅行方式， 嗯， 我说我平时节目里做了太多这样的旅行攻略，我自己出去我不想再做攻略了，然后对方问那你到底是来干嘛的，是旅游还是来做节目，我为什么就是旅游啊， 又把你带进去了， 对，又把我 带 进 去 了，对对对，然后于是我当时就有一种要就是哭笑不得的感觉，就我觉得我无法再去证明我自己这次旅行了，我说完了，然后呢他最后就跟我说说我会把你的这个录音放给我们的签证官听、 嗯、 但是呢判断都是由他来判断的，到底他信不信你的这些说辞、 嗯、 我是无法判断的、 嗯、 所以你只要确定以上你所回答的这些问题都是真实的就可以， 嗯， 我说好的，然后这个电话就打完了，我就心就一直悬着、 嗯、 当天依然没有出结果，一直到 打完电话一个星期还没出结果， 当天没有出结果、 啊、当天没有， 打完电话以后的第二天的下班之前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您的德国签证已经办理完毕、 嗯、 请在什么什么时间去取、 嗯、 我把这条信息截屏给帮我办理的人说，我说这是过了吗，他说这还不意味着你过，有可能我取到的是 一个拒签章的 签证， 那个一个护照， 就一切只有到他领到护照的那一刻才知道到底过没过， 打开看那一页才知道， 对对对，结果后来是过了，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 非常的惊险，我是人生第一次经历就是接到大使馆电话这个事情，所以我在想说就是很多朋友都可能会遇到这个过程、 嗯、 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来自大使馆的电话，我觉得其实是应该是不是有一些小的诀窍或窍门在里面， 这因为各个国家他使馆审理这个流程啊都不一样， 嗯， 像申根呢它是抽查，就是不管法国啊德国意大利它是抽查，它觉得你有问题的时候它才会给你打电话， 嗯， 但是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它把这个电话调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审核的一个标准， 嗯 啊，它对你有疑问它当场电话核实，包括它不一定打给你本人，它可能打给到你公司啊、公司或者是相关 的 人， 对， 核实的情况不一定打你留的电话，他可能在网上搜，知道吗？啊， 可是像一些大的公司机构，有没有 电话有好多好多个、啊、 有没有常小航，有没有袁一这个人、就是？ 谁知道？ 对 呀、 啊，其他的部门的人不一定会知道。 这有可能这样打。 可是那这个会影响签证结果吗？如果对方就说我不知道有这个人， 有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就是说我这新来个秘书或者是前台。 嗯， 他刚来。 对呀、 啊。他不知道我单位有没有袁一啊？有没有常小航啊？ 啊， 对 呀、 啊。 啊，没这个人。 嗯，完。 完了，这个就有可能导致 这很冤呢。 所以前台很重要啊。 但你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打给前台啊。 对啊，也不知道、 啊、 嗯， 还有就是说前段时间我也接到一个反馈，也是在微博上艾特我们反馈，这个女生呢也是也是个旅游达人嘛，去过很多国家， 嗯， 她说我先申请个美国签证备用啊，备用也不急着去，结果呢就被行政审查了。那美国有一个行政审查这个特殊的一个流程， 嗯， 因为他也是对你的专业啊或者你的访问目的比较敏感的时候，他可能会行政审查，有可能是交给美国的 FBI 那边去调查。 哇，这感觉事儿大了。 这个流程呢有可能会很长， 查下 去一个月两个月啊，这么长。然后呢这个女生就不耐烦了，就在微博上发了一个这个为什么这个美国使馆扣我护照，扣这么长时间不给我。 嗯 啊， 她可能还有别的行程要走，估计是 不是，我不去美国，我可能去别的国家旅游嘛。 对啊 对 啊， 我 的护照 在那个使馆都快两个月了。 对啊， 她发这个微博之后呢，第二天使馆就打过来电话调查了。 嗯 嗯，他当时就非常生气。 嗯， 他就那个当然了，那个使馆的工作人员的态度也不是太好。 嗯， 他就失控了，就等于跟那个 吵起来了。 对，吵起来了。 电话里边、嗯、 说话也不客气。 嗯 啊，然后最终被拒了。 啊，所以接这个电话，不管你当时的情绪是什么样的，你一定要保证一个礼貌的态度， 平心静气， 因为毕竟是你要去别人那边玩。 对对，是的。 嗯， 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嗯哼， 包括刚才问原因那些问题都是无厘头的，或者是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 对，不可思议，为什么要问那么仔细、 对，即使你这次被拒签，你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不好的给使馆留下不好的记录。如果你当场的骂起来，你可能以后再签， 会有不良记录， 德国就麻烦了。 嗯， 对。 所以我当时我觉得我还比较理智的是，就是我控制好了自己的情绪， 嗯， 而且也没有慌张， 嗯， 这是因为他们会录音你的所有的对答的过程， 嗯， 所以他们应该是 可能最后就是怀疑你可能要去做节目这个，因为你一个人去。 对， 不太具备。 其实我是有同行的人，但是我的同行人呢，他的户籍是在江苏， 嗯， 这个领馆区是在上海。 就是你送签的话，是你一个人以为单位送签， 是我以个人为单位送签、 嗯。 而对方呢，为什么我们没有一起结队送签的原因是，我的同行人他是一本白本， 嗯，不能跟你一块送签。 他白本的话， 有个特殊原因， 对旅行社担心说他会影响到我的出签， 嗯， 所以就把我们两个人单独分开了。但是没想到、 嗯、 那个白本的90后的姑娘，收入也没有多高，也没有什么固定资产的证明什么的，这些背景的资料支撑的， 她就 两天就出来了。非常的快。 这个是这样的，你有可能被抽查到了， 对， 他有一个抽查的一个概率、 嗯、 啊，抽查到了，他又发现了这些问题，因为一个人可能不太具备有这个旅行的目的啊， 对 啊。实际上你也不是一个人去的， 对对对， 只是因为你送签的原因， 送签 说成 所以那我这样的原因是可以在电话里面跟对方去说明的吗？其实我不是一个人出行。 嗯，当时你应该说，但是又怕你当时说不清，明白吗？ 就怕一慌张说不清楚的话， 对，你说不清楚了， 嗯 嗯， 所以说你当时只能是就坚持一个人去了， 硬着头皮这么说吧， 对， 就只能这样了。 对，所以说人家觉得你还是有问题，一个人不具备有的目的，或者是你有工作的嫌疑嘛，对吧？ 嗯， 这样子。 嗯，所以你看啊，这个每个人的签证情况都会不太一样的情况发生。那利勇这边肯定也遇到过很多很多奇葩签证的情况， 是 或者奇葩的送签情况，能不能帮我们举几个例子呢？ 奇葩的话，像美国的比较多呀。 嗯， 美国这边。就是说有时候拒签的理由就是千奇百怪的， 是 啊，但是最主要的是跟你当时签证官啊，你当时的心情有关系。 嗯， 因为好多就是行业的人士都会称这个叫大姨妈签证。就如果他正处在心情不好的那几天的话， 这拒签率会高一些。 对，而且我当时就是签做那个美国签的时候是需要面签、 嗯、 现在还需要面签， 对，要面签， 还是要面签哈、 嗯、 对，因为我不知道最近什么样。面签的过程是我前面排队的人被拒签的都是签证官很开心的跟他聊了好多 啊， 聊了好多问题都没问题，最后拒签了 sorry。 然后到我了，什么问题都没问，我准备了一堆资料，好了就过了。 你美呗， 谢谢。但这个肯定不作为一个就是规律来分享给大家、 嗯、 只是说这样的情况是存在的。 但是经常有人反馈回来说，我的情况也很好，就是因为前面拒签了，我这一队都被拒了。 哦， 但是因为 有或者有人当时跟监通交流不太顺畅的话，或者双方有一点隔阂的话，导致签证官的情绪当时不好的话，你这一对都有可能受影响。 而且就是这个美国的是吧，总统换了以后好像也有一些变化， 对 吧？所以我也想问，对于签证官来说，他们每天是有一个这个百分比的 吗？ 对，有一个指标的吗？就我今天要拒签多少人，或者 应该是有一个指标。 嗯， 另外还有他跟你的综合情况有关系。 嗯， 他把你一个人分成各种情况嘛，就比方说户口， 嗯， 啊，你的职业，啊，你的年龄，啊，你的收入， 嗯， 啊，包括你的出境记录。综合的一个因素。 嗯， 所以我的故事告诉大家，已婚有孩子的女性一定要跟老公一起出行。 你知道主持人大佐吧？ 嗯、uh-huh. ， 那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大佐， uh-huh. 他有一次送美签，他就说呢，我当时什么资料都准备好了，一后路呀、啊，拿回去以后，签证官什么都不看，也不问，然后呢，就是说跟他聊聊半天，聊半天，聊半天， 聊嗨了， 聊嗨了，到最后的话呢，说。就有点犹豫那个情况了哈，最后大佐呢就是说你 you can Google me 啊，签证官才明白啊、哦，原来这是一个名人啊，那你去那儿旅游什么？ 知名人士被拒签的也很多、啊， 也很多的其实， 对呀、 啊，结果呢还是被拒了 啊， 对，但是呢，杨迪这位小朋友，这位、这个搞怪的一个好 谐星， 对，特别逗，也是准备的资料。巨全无比，他连他自己平常上节目的这个截图都准备下来了，给了签证官，什么都没看。然后呢，他就说：“啊、你要去美国呀？你要去哪里玩？” 签证官是这么说的吗？你要去哪里？ 只问他一个点，你要去哪里玩？然后的话就欢迎来玩，没了。 啊，对，就跟我当时 就这么简单，对对对。 对虽然我没有什么节目截屏可以给 这个真的奇迹，我们现在有可能了，对， 啊、 有视频嘛，对对 对, 对、 啊，很有意思。这个东西不可去判断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对，所以也存在概率这个问题， 真的是有概率。 总之，你准备的越详细，你心里也会越有底儿。 嗯 那啊，还有啊，因为我刚刚在讲就是接到大使馆电话这个问题嘛，因为现在电信诈骗非常多，我怎么能够保证说我接到这个电话确实是大使馆打来的？ 对，你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最近还是因为也有很多人反映 冒名的。 对，我天天这么多电话，我要是漏接了或者是拒接了怎么办？ 很有可能我 真有拒接的， 错过我就会挂了呀。 就拒接的就被拒签了，好多呢。 所以就是你在送签过程当中的电话你都得接是吗？ 对，这个我们会提醒客户啊，你就是在这个期间。啊，大概有一个时间段嘛，你要注意接听电话，别把它当成诈骗电话去接。 而且你可以最好安一个什么手机管家这样的软件，可以帮你识别到底是诈骗电话还是骚扰电话还是大使馆来的电话。对， 有一个奇葩案例就是法国签证， 法签都能不过， 他也是电话调查 啊， 电话调查的啊。他每天通过那个地方，他经常路过的地方，那个地方没信号 啊。 在过这个之前的时候接到电话了 啊， 说 了 几句 断 了，过那个路口的时候就没信号了，就断了、 哎、 然后就被拒了。 打电话时候不要开车、 啊、那我还 真开车不打手机。 那我还真的是很庆幸的是，我当时电话中间就是我开车到地库了、 嗯、 断了，大使馆还不遗余力的给我又打回来了。 哎呦我的天哪，那人家是德国签证的。 当时人那个可能那个调查人员都没有耐心再给他打一遍嘛，结果 直接觉得你那信号不好， 应该拒接使馆电话。 哎呦， 这情况太多发了、 真是真是。 计划 咱说点好事儿吧，那就好不好？聊一点这个，比如说最新的一些个签证的国家的一些签证政策，有没有一些利好消息？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比方说像是很多人爱去日本签证好像要说要收紧是吗？而且好像不是个利好消息哈。 我们是。上周我们收到一个使馆的一个通知嘛，就是3月1号之后呢，北京领区的一些送签的材料，不可以再省略了。那以前有些材料是进馆的，有些材料是留在旅行社的 啊、 旅行社通过这些材料判断是不给你送签。 嗯， 因为日本是签证比较特殊一点，就说基本材料送到使馆审核，但是大部分材料是由旅行社承担这个审核的一个责任。 日本大使馆还曾经一度放权了很多给到旅行社。 对对对 对 对对，所以说前些年有一些什么5年签证啊，什么简化办理啊，就是当时因为这个原因。 嗯哼。 因为这个可能 这样的话可能这签证发的比较泛滥一点嘛，就所以说三月一号之后他们可能会收紧，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到最新的一个签证资料， 哎，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有日本有效签证 啊，真的 真的是， 我家宝宝都有三年多次往返的签证 我总觉得好麻烦， 对对，因为他需要提供一个就收入证明，他对那个年收入有一个要求。 你家宝宝怎么提供收入证明啊？ 就他的直系亲属，他的爸爸有这个收入证明，我们就可以沾光了。 监护人是可以的， 对对对，监护人，他未成年人。 所以 日本签证是我办的吗？ 对，我 美国签证， 我对我的 就德国签证没给你办。 对对对， 我的美签是你办的， 还得找利用。 对对对， 他办都没什么，没有什么问题。 真是真是，哎呀，靠谱啊！那这是日本的情况，还有哪些签证政策有些改变变好的吗？ 变好的就刚才就说你说的迪拜啊，迪拜原来是电子签证， 阿联酋这边， 迪拜电子签证以前特别难办，是反签的，是在迪拜的 在那边办， 在那边 要把护照的首页给他扫描过去， 对对，如果你是单身女性而且年龄不大不给你签， 就怕， 对对，都怕你去做一些非法的活动， 怕在这嫁人 而且还有很多奇葩的拒签的，他因为那个系统啊，他是匹配你的名字的拼音，就像王伟啊王勇啊这些比较常见的经常在黑名单里边，经常被拒签，拒签了我们还得去这个迪拜移民局去申诉，这个王伟不是那个王伟，这个王勇不是那个王勇， 因为他们的名字都很长，什么穆罕默德什么这那的一大串的名字哈，不会有什么 识别率比较高，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起未来啊起名也是有学问的，包括护照上面显示这个名字也是各种各样的重名系统，我刚刚看那个就是吴警官笑了一下，是不是也在边里边遇到过好多重名的情况？ 对，这个每天那么多的旅客重名的太多了。 对啊， 尤其是两个字儿。 那他怎么办？怎么识别？这个有系统后台可以搞定是吧？ 那这都是系统后台的 啊。这边检这边看来比较放松一点啊。 对，这个时候我突然就想到了一个边检，他们每天都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遇到明星过边检。边检人员 他们摘眼镜吗？他们摘帽子口罩吗？ 他们首先重申一点，这个明星的确是，但是呢明星他没有这个自觉性 啊， 到边检现场是和普通旅客是一样的， 必须的， 一样要遵守现场的一些规定。 他们有特殊通道吗？ 没有 没有， 对，而且每次主要是这个明星的话过现场的确有些时候也是很粉丝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 困扰，对，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那个隔离区， 对， 隔离区是不出境的人员是不准进入的， 对， 但是经常的话一有这个明星出境粉丝，哎，那个小姑娘小伙子每人拿着那个长枪大炮，然后很早就去那儿等着了，然后就往里冲，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虽然前期做了准备，有些时候对他们也要宽容，因为有些时候某种程度上小孩也不大，还是以教育为主 啊，对对对，而且其实 但是要知道今天这现场是绝对不允许拍照的， 对呀， 相机不允许拍照的，所以我们提醒如果说再不遵守的话，那就要按照现场的这个出境管理法和现场的边防检查的规定，甚至对你进行扣留行政处罚， 暂扣相机什么的， 所以要理性追星， 对对对， 所以您这边是如果有明星今天有这个行程的话会提前接到通知吗？ 我们不会， 没有，但是您看到周围有长枪大炮的，你就意识到啊，今天可能会有某一个咖。 对， 其 实今天也是提醒这些粉丝吧。刚才说的好，要粉丝的这个理性的追星，啊，不要太过了。 对对对。 有些人可能有些小孩可能家里情况比较好，我买一张机票。买这个头等舱 出境， 对，有 可以全退嘛？ 可以全退啊。 对啊。 但是你给真正的给出境的这个秩序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对。 所以这个，这明星也是普通人，对吧？ 我知道有的陪着飞走的，到那就飞回来了。 有很多粉丝做过很多，在咱们这个成年人看来有一些缺乏这个理性的一些做法。 没错， 但是就是追星没问题，但是您不要影响到别人的正常出行。 对， 好了，来先听广告，马上回来。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 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哎呀，最后一个时段，这好快， 时间过太快了， 我觉得话题没有 聊够，太多的问题要问， 所以以后我们可以常来二位嘉宾， 是， 对， 对。 那么咱们这样，赶紧这个把时间要抓紧一些，好不好？嗯，问一些可能跟我们的出入境更加相关的内容。 我觉得首先科普很重要， 对， 广告间隙就犯了一个错误， 嗯， 我就把这个机场的安检人员和边检人员混为一谈， 还有海关的也混在一块儿去了， 因为也是特别容易混， 对， 所以咱们要请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吴宗涛吴队来跟我们好好说一下这几类这个执法人员也好，工作人员也好，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归属和分类。 嗯，好的，的确是啊，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嗯， 我们中国的旅客一到现场的话，啊，你们海关得怎么，你们海关怎么这 指着边检人员说你们海关 叫海关，所以当时我们既觉得可笑，但是又觉得很迷茫。我们这个边检的知名度也太小了，实际上我们是送你出境的最后一个人，也是迎接你回国的第一个人， 这么讲就清楚了。 就是， 对， 这样呢，我就借这个机会吧，跟大家也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单位的这个职能、任务，以便大家区分。 好， 这个北京边检机关呢，我们主要是有这么几项任务：第一是对出境、过境和入境的人员及其行李物品进行这个边防检查，和对交通工具，像飞机和其载运的物品进行边防检查。第二项呢，就是对口岸的限定区域进行警戒，维护出入境的秩序。 嗯， 那么近2007年以来呢，我们又新增了一项这个职能，也不能说新增，是大力推进的一项，也就是说加强这个提高服务水平的工作。 嗯， 因为呢，这个以前呢是以执法， 对， 但是呢，随着我们大进大出的这种出入境的这种 客流啊， 为了方便广大出境旅客， 啊，我们在探讨，一直在推进，如何通过这个服务的形式来实现执法， 嗯， 如何通过执法来体现服务，啊，处理好这个辩证的关系，啊，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一味的以这个执法者自居， 嗯 嗯。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其实对于我们游客来说是就是真切的是有体会的，就以前觉得说啊，穿上这个制服的人就觉得冷冰冰的， 嗯， 会比较高冷一些，但是现在看到你们都是面带笑容，觉得是有温度的， 对对对， 所以特别愿意去摁那个非常满意的。 对，在哪儿那个东西，那个评价机在什么地方，能够让我们看得到吗？ 就在 我们检查台的那个正前方， 对， 正前 方， 对， 这个位置。 这个评价器呢，应该说是2007年开始提服的时候，就装上这个。可以自豪的说，我们这个评价器应该是在全世界同行业里边， 嗯， 第一个做到的。 哦， 可能你们主持人各位，可能这个包括时间 没有，真的没有遇到过，真的没有遇到过其他的国家。 包括当时一个国外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位人士，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就竖起了大拇指。说如果我们的直移民机关也能做到这一步，中国移民机关的这一步， 嗯， 这首先体验的是一种自信， 对， 另外呢，也是我们应该说我们的部局级领导这种高瞻远瞩， 嗯， 这种转型执法与服务的这种转型，目的就是想给大家创造一种这个人本专业安全的便利的通关环境。 对对， 虽然人多，但是我们到现场过得要舒服，要满意。 对，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一直呢努力的一个目标。 嗯， 太棒了。 这个呢是就是我们的这个简单的这么一个任务和特别是服务。 嗯， 所以从这方面呢也希望呢主持人包括各位听众吧，给我们更好的建议和监督。 嗯，图片上面看到另外的一个东西啊，这个机器一个是刷指纹的吗？ 那个是在采集生物信息，采集指纹。 哦，就是 结果这个我想说一点， 嗯， 我们的一个便民措施，刚才的就是这个自助通关， 嗯， 其中一项便民措施就是扩大了自助通关这个指纹的采集的范围。 嗯， 正常的来讲呢，出境旅客只有电子护照和这个具有中国6个月以上长期居留的外国人的电子护照可以走自助通关。 嗯。 但是呢，这个有一些小朋友走不了。现在我们规定，为了扩展这个范围，特别是这个旅游高峰期啊， 嗯， 因为小朋友在办护照的时候，可能是有些保留了指纹， 嗯， 有些是没有保留指纹， 对， 所以他那儿过不了自助通关。 对， 这样呢，我们就在现场弄了这个，装了这个采集的这个仪器。 哦， 是在柜台这个地方也装了这个机器。 因为你看，像我们家宝宝就是他的护照是 E 字打头的，但是他就没有保留生物信息。 但是这个是对，但是 这 个是必须七周岁以上的 啊，七周岁以上， 哦， 那还是用不了。 哎， 反正因为我的护照不是 E 打头，所以每次 我的也不是。 他们爷俩都是 E 打头，他们俩就陪着我过人工通道。 七周岁以上的你可以采集，但是在前提是在你的父母填写授权书的这个监护授权书的情况下。可以帮你采集保留，因为这前提是他那个发照机关没有给你保留的这情况下。 对 对 没错。那对于这个自助通关这一块，我觉得应该有东西可聊哈。这个机器现在我们俩都望而兴叹，没有用过，因为我们都是 G 字头开头的，没办法，我们都是老护照哈，还没舍得去换新护照。 赶紧换吧，换很方便的。 我快到期了， 我也快了，2021年， 我的19年，我准备今年下半年换。 那你就快了。 对的，我终于盼到头了。 这个自助通关的确挺方便。 对呀， 它分流了我们相当一部分旅客的这个流量。当时很多旅客一到现场过的时候说，哇，咱们国家这么高科技啊， 坐地铁 是吧？这么高大上， 那可不呢。 对，入境的旅客一进来，在国外玩一圈，再一回来过完自助通关以后，就这个咱们国家的效率太高了。 是， 它的确是因为它属于这个向科技要警力。刚才我说了，随着我们的客流量了在不断的增大，毕竟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有限的。 嗯， 要想大幅的提高通关效率，只能向科技。所以这个我提的建议就是什么？我们经常用这个自助通关的人。首先刚才您看放在图片，自助通关的机器， 这机器 我们这个机器非常简单，电子护照你不用打开 啊， 只要把它合着 啊 放在这个平台上， 哦，都不需要扫， 现场真人教学了，各位一定听好了。 哇， 因为有好多朋友第一次使用或者不太熟悉的，就会卡在那儿， 直接放在那个玻璃台上，不要动它，这个显示屏上会提示1234读取的那个速度。 嗯， 哦， 读取的这个百分比， 嗯， 哎，你不要动，然后它读到一定程度，大概一般快的两三秒，慢一点的五秒之内也读 快了， 门就自动开了， 嗯， 门开了之后，第一道闸门开了之后，拿起你的护照进闸门，到走到第二个闸门处，按指纹，大拇右手大拇指指纹， 嗯， 面部眼睛看着上边的摄像头， 像这个似的， 哎，对，啊、就看着这个。抓着这个 按一下指纹， 哎，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它核实通过以后， 就 自动的闸门就开，你就可以过去了。 哦， 嗯， 真好。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点，包括这个申先生在这儿呢， 嗯， 好多这个旅游签，特别是欧洲申根签之类， 嗯， 他回来需要一个销签， 嗯， 说需要我们边防这个验机章。前几天我们遇到这么一个事儿，这个好多旅客不愿意走这自动通关， 嗯， 大多是旅行团的，说是旅行社告诉了。 啊， 你不能走那个， 那个 过去之后不能盖章， 对对，没章， 所以我们又派这个专门的民警啊去领。没事儿，其实我们自从开设这个通道以后，在第二道闸门的外面就有民警在那专门给盖章的 啊。如果你需要， 你 就盖，你 需要可以给你盖。 对， 而且最近刚才您放一个图片， 嗯， 有一个自动打印机， 对， 那有出入境记录的自动打印机 啊， 这个。 实际上，这个和我们的验机章具备同等的法律效力 哦。 他就能证明你的行程， 打一个单子出来是吗？ 对， 哦， 但是呢，个别旅客还是想要那个章， 对对对， 嗯， 因为他好像拿这个条，有的旅客说了不太方便， 你 一出门我丢了， 嗯， 或者是有些旅客可能不太信任这个东西， 对， 嗯， 他可能心生事物， 嗯， 不太信， 还是认章吧。 对，应这种要求呢，我们那儿还是准备了专人。如果旅客强烈要求说，我有这个要求，我就是要这个章， 嗯， 我们还是并行的， 对。就是过了自助之后，这位女士一样哈，直接去那儿咔改戳去， 哎，哎，给你盖一个章。 对， 正好说到消签这个事情，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说 有 个别国家，就比方说是马来西亚的贴纸签证，他看你没有的章，他有给你拒签的可能性；包括俄罗斯签证，他也是看你没有入境的章，他要让你本人过来面试。这种情况也有存在的， 哦， 嗯。 所以我们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虽然这个便民的措施我们在现场已经上马了， 嗯， 但是如何把这个以后的各个环节继续打通， 嗯， 如果解说 宣传， 关键是广而告之这一步，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去使用和哪些东西它具有什么样的法律效益， 嗯， 大家还不太理解和了解， 没错， 对。 而且这还有一点，刚才像那个原主持说的这个， 嗯， 特别过这个自动通关，我们千万不要，小孩和大人是一样的出入境， 嗯， 你是同样办，虽然孩子小，但是和大人办的手续是一样的， 嗯。 有些这个你不要，比如小孩特别小，婴儿挎在前面一小挎包，跟小挎包似的， 嗯， 刷了自己的护照，然后小孩的护照没有， 哦， 我们婴儿像这种婴儿和七岁以下的儿童是走不了自助通关的， 对对对， 然后他就这样就过了，这样呢，那么你等于你的婴儿就没有 入境记录， 记录，对， 嗯， 所以会给你以后的出入境造成很大的。 问题， 记住了啊，七岁以下的儿童以及婴儿一定要走人工的那个通道， 嗯， 啊，走柜台， 对， 千万记住了， 对， 嗯，而且一定这个父母不能够抱着婴儿一块儿去，觉得哎，我刷一下我的吧，就走自助去， 嗯， 不行， 他是一个独立的行为人， 对对对对对， 对， 就是这么个情况， 对 啊，这是自助通关的相关的一些设备啊， 嗯， 那在柜台这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个内容可以去说的，你像是。咱们在递交这个证件给到边检人员的时候，我们作为旅客需要做些什么吗？比方我们的行李是要放在什么位置？我们排队该怎么排？这个黄线和那个脚印该怎么踩？包括看镜头的时候，什么时候该看？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走了？我们是要不要听人招呼我们再下一个再进去呢？好多问题啊。 嗯，这个呢，应该是其实没有太多的要求。 啊， 只要你到了我们的台前，把你应给的护照证件给我们， 嗯， 出境首先要护照和登机牌， 嗯， 入境只要护照就可以了 啊，哦，入境不需要登机牌， 对， 嗯， 入境只要护照就可以了， 嗯， 然后正式着我们的民警，我们民警可能有些时候因为每个人的手续是不一样的， 嗯， 即使都是中国旅客，每个人的手续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后边排队的旅客就说，你这队怎么这么快过三个了，我怎么排这队怎么一个还没过去， 那么慢呢，啊，对呀， 啊，是吧，人家那个十秒就过一个，你这怎么两分钟还没过一个， 个人的情况 有些的情况不一样， 嗯， 手续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着急的事项的话，可以找我们 这个前台的民警或者台外的民警给您到这个分流到其他的这个检查台办 啊， 都是可以的。 对对对， 办完手续之后，我们民警把护照还给您， 嗯， 说您的手续好了，这个就结束了， 嗯， 您就可以走了， 嗯 嗯， 行李的问题您放哪儿都行，但是一句话，千万别丢了， 嗯，对。 别高高兴兴回去了。 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那个摄像头不是会拍一个照片吗？ 嗯， 这个照片是存档的吗？ 随着你的这个你的出入境记录。 哦。 怎么了？后悔啦？ 不是，就是你知道赶飞机这个事情， 每次都很 巧，长途旅行就不怎么好看， 就是蓬头垢面的， 而且拍那个照片，就是虽然摄像头跟咱们这差不多，都是高清，就是因为是高清的，拍得太清楚，就是老是后悔自己这个没有好好导致一下。 对 对， 但是也没办法，坐飞机嘛，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记录， 对对对， 只是一个记录， 对对。 那另外哈。就是咱们有没有应该不应该就是呼吁一下或者倡导一下，更加文明的这个旅行行为给我们的各位游客朋友们或者是通关的朋友们呢？嗯， 这个的确是，我记得是政府从去年就开始提倡这个文明出行， 对， 是吧？其实随着近几年大量的外出，的确是存在着这么一个问题。 嗯， 包括我们现场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国际的场合， 嗯。 包括有个别的旅客呀，特别是旅游团这类旅客，到现场以后，可能彼此之间的说话的声音 比较大， 哎，大声的喧哗。另外，手机的问题，我们一到我们检查台那儿会有一个黄色的牌子， 不让使用手机。 第一，您到检查台前该接受检查了，停止您再拨打手机。 嗯， 这时候您就专心致志的，因为可能民警会问一些问题。 对， 别三心二意的还在那儿玩。回着微信或者怎么着， 玩跳一跳呢。 另外，像您说那个刚才说那些明星啊，无论你戴着墨镜啊，或者戴着帽子呀，自动的摘下来。 嗯， 因为所有能够遮挡住、有可能遮挡住你面部、头部的这些特征的，啊，就要自动的摘下来。 请自动摘下， 哎， 别等人催。 哎，自动的摘下来，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们经常那个看我们那前面那个填卡片那个台上柱子那儿。 嗯。 一会儿的时间就放满了一堆的矿泉水果皮。 嗯， 我们派专人民警看见有了之后下去赶紧收拾到这个垃圾桶里，所以我们经常提醒，但是呢还是效果不太明显。 嗯， 所以我们的旅客每次到那儿之后喝完了水了之后，或者说前面到安检了啊，水不让带了， 嗯， 水不让带了，安检那儿有垃圾桶的。 嗯，你可以过了边检再扔也行，别着急，慢慢 都堆在我们的那个填卡台 那儿了。嗯， 对，包括一些香蕉皮，甚至一些橘子皮的果皮。 以后咱把安检搁边检前头去。 这个应该在下一步，应该就是， 是吧？ 对， 嗯。 所以这个包括种种的这种不文明的这种现象， 嗯， 希望呢就是也提倡咱们各旅客后检，安静的后检， 嗯， 配合我们民警，的一些检查。 对，包括队伍的疏导啊， 对， 要有序的进行。 对， 包括有些人会推着婴儿车的什么的啊，主动的让人 没问题。 对， 您推婴儿车也好，您有老人说不便，行动不便， 或者推轮椅的呀，哈，对，别跟人家 主动， 对， 主动找我们都可以的， 没错啊。所以就是说，有一些行动不便的人，他们是可以找咱们民警走一个快速通道， 特殊通道， 对，我有见过， 有关怀的， 嗯，对对对。 那万一要是说我是一个极客。我飞机马上要起飞了， 嗯， 我一看那队特别长，我能够跟民警说明这个情况吗？ 可以， 可以。 在您登机，距您登机如果还有20分钟之内的时间， 嗯， 您就可以找到我们民警。我的飞机紧张，出示登机牌，我们可以让您走快速通道， 叫人性化的一个措施。 哦，嗯，太好了， 嗯， 因为你进去了以后还得再找登机口呢， 对， 嗯，吧？ 对， 嗯，所以在登机前20分钟之内的航班， 对， 我觉得都可以找民警走快速通道。 嗯， 对， 嗯，也是给大家提供一种方便， 对对对， 省得你跟那别人那儿问来问去挤呀挤呀的， 嗯， 也不好。嗯， 对对， 嗯， 包括携行3岁以下儿童的， 嗯 嗯， 一名这个监护人带领都可以走。 嗯，好，这是关于这个咱们这边在出入境时候旅客的一些注意事项。 对，从这个吴队说的这些小细节来说，虽然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些问题，但是因为我经常带孩子，所以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这些变化和这种， 对对对， 所以我刚刚说有温度的执法的这个人群嘛， 嗯， 所以他们是在往这个服务行业去靠拢，然后也让大家觉得更舒服一些， 嗯， 所以在工作的方面，在接受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互相的体谅和配合， 对对对， 这样才是最 最高效能够提升效率的这样一种方式。 没错啊，那当然了，也有一定的这个我们的旅客们也会问到说，那我用的这个护照不是个人普通的护照，可能是公务护照， 嗯， 那这些人他们的护照使用是不是应该更加注意一些？ 对，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不是自己私人的行为， 对， 持用因公这个公务普通以上的护照的话，其实是需要你的一个所在单位一个批准的， 嗯， 你才能出境，所以就存在一个问题，比如说持公务普通护照，我们的国家的护照分普通护照、 嗯、 公务普通护照、公务护照和外交护照这四类、 嗯、 公务普通以上的就属于公务类证件了， 对， 那么你出境如果前往国家不免签，您的护照上或者您的身上随身带有这个前往国的签证，签证的原件， 嗯， 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换句话说，第二种方式就是你如果前往豁免签证的国家， 嗯， 或者办理落地签的国家，或者前往电子签的国家，也就是说您没有随身携带签证的原件， 嗯， 那么这就需要您出具这个有资质、具备这个资质开具的出境因公人员出国境证明。 哦，对，反而管得更加的严格了一些、 对， 嗯， 因为你的身份特殊嘛， 对， 护照的身份也比较特殊， 对，带有这个证明， 对， 你有我们经常遇到的，因为也是阻止出境的，造成一些不便的，就是这个， 嗯、 他觉得我这个因公公务普通护照嘛， 然 后而且我有签证啊， 嗯， 签证是打印的， 嗯， 这国家就是电子签，就是打印的， 嗯， 是我们承认这国家是电子签。但是因私的普通护照的可以， 嗯， 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您持有公务普通护照就要开具这个出国因公人员出国境证明了 啊， 所以这个也是请持公务普通以上护照人员的旅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特别注意的， 嗯， 好，太好了，这个边检的问题我们基本上啊这个了解的差不多， 对， 我们最后的时间呢还有五分钟不到了哈、啊， 嗯， 赶紧咱们再让这个申总跟我们说说看。办理签证的一些情况哈，这个刚刚 还有什么遗漏的需要补充的？ 吴队提到了好多电子签的，又是免签的，又落地签的，好多人分不清，赶紧跟我们普及一下这种基础知识吧，好吧，骚骚吗？ 签证它从这个类型啊分，它分贴纸签证， 嗯， 令纸签证，还有现在澳大利亚是非贴纸签证， 嗯， 还有就是电子签证，嗯。这是这个签证的形式， 嗯， 还有一个就是从先办后办啊，就是有的是先办的嘛， 嗯， 就是电子签证、贴纸签证都是先办的，有的是到对方国家办理落地签证， 嗯， 啊、 嗯， 还有一种是免签的， 嗯， 免签的到对方国家就是办理一个简单入境手续就行了， 嗯， 就不是签证了， 嗯， 啊，大概有这几种， 嗯，那这些个区别，我觉得免签的好理解、 嗯、 啊。贴纸签的好理解， 嗯， 咱常见对吧？那刚刚提到这个什么什么令纸签证，澳大利亚那个那是非贴纸签证、对吧？ 对，无贴纸签证， 对，这些东西可能没那么常见。那澳大利亚那个可能大国，咱们就先说哈， 嗯， 这个可能人用的也多一些， 对， 就打印的一张纸拿着它走是吗？ 因为它是之所以叫无贴纸签证，因为它那个签证信息呢，就是在澳大利亚那个外交部那个系统里边。 嗯。 啊，它打印那张纸只是个签证信息，它不代表签证。 嗯。 啊，那个我们登机的时候，我们会出示护照，相应的航空公司，它是跟这个澳大利亚那个移民局是有联网的。 嗯。 它通过你的护照能判断你是不是有澳大利亚的有效签证。 嗯。 啊。如果有效签证，就给你颁发登记 放 行了。那也就是说，澳大利亚的签证在你的护照上不留下痕迹？ 没有痕迹。 嗯， 打印那张纸也是告诉你的签证有效期， 哦、 签证有效期多久，停留多久， 嗯、 这样子，并不是签证、 嗯。 它跟那个有些电子签证不一样，电子签证打出来，它就可以代表一张签证。 对、对， 不一样的。嗯， 它那边有出入境章是吧？它那边有， 出入境章是。盖在你的护照上。 对对对， 嗯。 但是你说到出入境章了，现在很多国家都省略了出入境章，就像我们中国一样。 嗯。 啊，有的是就不是电子入关，它也不给你盖章。 嗯。 但是有一些现在一些旅游达人或者一些比较喜欢收集这个，比方说到韩国了，到一些其他国家会去要这个章，人家不给盖。嗯。现在这个情况。 那还有一种，比方说泰国啊， 嗯， 又能够提前办签证。 又能够办落地签证的， 嗯， 这到底要我要你要让我要怎样啊，对吧？到底要我办还是不 办 呢？ 办 不 办， 对吧？ 这个就是看你这个，因为提前办的话也不是太麻烦， 嗯 啊，也费用也不贵，但是落地的时候，它一个问题是排队排的时间比较长， 嗯， 另外问题。泰国这个落地签要比提前办好贵一倍 啊，贵一倍呢 啊，贵一倍， 对，价格会不一样。 所以说时间有足够的充裕的话，就提前办呗， 对 对吧？ 对对， 尤其是春节的时候，很多人去办落地签，导致排队两到三个小时都有可能。 嗯，那是常事，你说耽误了两三个小时的休息，对吧？ 对， 嗯，不划算的。 对对对，嗯， 还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的话，我觉得可能今天啊，也来不太多的，也来不太及去说了哈。我觉得有更多机会的话，咱们可以再次邀请二位来到节目当中，重回咱们的视频的平台，去跟朋友们慢慢再去分享。 因为咱们的政策在不停的变化和更新当中， 对对对， 如果一旦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实时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 update 一下， 去更新一下， 对对对， 没问题。也当同时要希望我们的各位旅客朋友们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中国边检， 对，配合工作， 配合我们的工作，是吧？ 嗯， 啊，当然了，这个出行之前一定要确保好您的出行的证件。签证都备齐了，相关的票据都备齐了，千万不要丢三落四呀。 也希望所有在归途当中的朋友可以一切顺利， 嗯， 还没有开启这个春节旅行的朋友们也可以这个享受自己的假期。 是的， 嗯， 再次感谢我们各位可爱的听友和网友们能够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周一的板块是旅行哦，当然也希望您稍后继续关注活力迷游贼客，我是常小航， 我是 A1， 再见各位， 见，拜拜。 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